今天是特别开心的一天，因为马上明天就可以去过周末了。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大家想听的歌或者想说的心情发送过来。刚说到兰卡，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天马行空的这样一个女孩，很多她的古灵精怪的想法都通过音符转化出来，让我们跟着她一起走进这种特别有趣的音乐的世界。今天来听听歌，然后我们放松一下心情，迎接这个周末吧。现在这首歌呢，来自杨宗纬。前两天在歌手舞台上，他也是和张碧晨合作献唱了一首《凉凉》，圆了很多人心中的梦想。那其实呢，杨宗纬的早期的时候，他的风格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甚至有一些歌曲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去特别做的，一些改变，应该是这样的。他的性格上因为是不善言辞的，所以不容易被周围人所理解。当时呢，为他写歌的人就觉得应该要打造一种阳光清爽的感觉，所以就有了接下来这首《鸽子》，来听一下吧。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只有美的华山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我的事情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双翅，好吃又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我的事情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向的梦。 我们是想飞向蓝天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 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好吃又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我们是飞上蓝天的鸽子， 上蓝天的鸽子，像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认同来自

这一首《矜持》收录在王菲的第二张国语大碟《天空》当中，这首歌也是当时她的第八首歌曲，在1994年发行在台湾。现在想一想，这首歌也确实是很久了，但依然让我们听来，今天依然动听。下面这首歌呢，来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呢，是我之前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那个时候经常会去一些音乐节，感受一下音乐的氛围，感受一下和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提到年轻这个词儿，好像自己不再年轻了，我依然18岁。痛仰乐队呢，他们这一张专辑呢，都是在旅行过程中去取材写的这样的歌曲，比如说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国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累了很多的素材，所以创作了很多的歌曲。这一首歌的这个素材应该就是在杭州创作的了。没错，这首歌就是《西湖》。很多人在西湖走着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都忍不住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和当年的那个他吧。 那一天，

自周迅的这个非常特别的声音，没错，就是在他的《夏天》那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看海》。这首歌说起来还是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穆彦霖当时写出了这一首《看海》，这也是他的第一首特别完整的作品。当时他带着这几首作品来到北京，送给华纳的宋柯，宋柯就挑中了这一首《看海》，觉得这一首歌特别适合周迅来唱。但其实当时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太过于流行，可能不是会红，没想到周迅就靠着这首歌一路走红了。接下来再来听歌，这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我在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听范玮琪的歌，那个时候范玮琪经常会拿来和黑人陈建州两个人在一起做话题，因为当时呢他们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很多人都是非常看好两个人的爱情长跑，也在想两个人的黑白配到底能不能有一个美满的结果。而关于他们两个爱情的这一道是非题，他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向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漫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也是可以笑出声来了，因为这一周的工作啊，等到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放松心情了。看了看天气，这周末还真是不错。想好去哪玩了吗？如果没有想好的话，不妨赶紧计划一下哈，带着家人一起去出去踏青也好，或者是单身的朋友小伙伴自己组个团也还是不错的选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行走的 CD》。这首歌呢是他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梦想去打拼，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虽没有调整好心态而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比较烦闷的状态呢？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情绪很负面，变得很脆弱，对自己也越来越陌生，所以他写下来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这个音乐去触摸自己的内心，找回自己，并且要向社会去传播这种正面的能量。 不为谁而作的歌。

林夕呢有这样一个富士山的爱情论，他说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他，但是不能搬走他。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山呢？当然是没有的，所以你只能自己走过去。爱情也是如此，逛过就已经足够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周杰伦之前的有一首歌叫《千里之外》，当时他在唱这首歌之前安排了一小段的二胡演奏，很多人对这段二胡演奏是印象深刻。其实这是他当时一个尝试写的一小段旋律，作为这个二胡的演奏曲，是他之后的一首歌曲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伏笔吧。当时是在2007年演唱会上做了这样一个伏笔，在2012年的时候，周杰伦终于把这个歌写完了。这就是红尘客栈。 人间尘沙，柳絮飘，知己知手。

但今年再看到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内心就平静了一些，没有那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了。也是看到很多的综艺节目在讨论，说是这个离开一个你努力奋斗的城市到底应不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吧，因为毕竟在这个城市生活生存会有很多的牵绊，会有很多让你留下来的理由。离开的理由如果非常强烈的话，可能你也就不会这么纠结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祝你在这座城市里过得幸福。 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 北京时间